实在是营级提不起进去的兴致。于是那间小库房在营级家不远的地方被他熟视无睹地矗立了好多好多年。现在营级的眼中更是只有那颗据说是神奇的不得了的种子了。他经常没事的时候望着他发呆。种子在营级种下的第二天就破土而出了，虽然羸弱不堪，但从土壤里钻出的姿态显露出一种倔强与顽强。令人惊奇的是，这颗属于营级的种子是橙色的，发出芽来依然是橙色的。要知道森林里有数不清种类的生物，营级从小到大见得多了，可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颗透露出倔强顽强的橙色嫩芽。甚至在夜间，营级明显能发现它在那里一摇一晃的，散发着悠悠的橙色的光。他曾把这一切告诉了奶奶，可奶奶说他什么都没看见，头也不回的又去小库房收拾东西去了。有时候营级也在想，为什么奶奶最近总往那间小库房跑呢？但这个念头只是在脑袋里一闪而过，瞬间就再也捕捉不到。营级的目光仍旧锁定在这棵橙色的小苗上。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了，在孩子们的关注和悉心的照料下，每个人的小苗长得都很快，有的都已经结出了果子，但每株苗上只结了一只果子。营级的小苗结出了橙色的果实。晚上在黑暗的房间里，营级看到那种光亮似乎更加明显了，他甚至还听到的果实发出的声音。那是果实成长的声音吗？不是，那是一种熟睡时的鼾声。营级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害怕，总之什么感觉都有，但更多的是兴奋。他不会再去跟奶奶说了，因为他知道奶奶肯定会冷冷地回答他： 我什么都没听见。 也许奶奶真的老了，老得眼睛和耳朵都不好使。想到这儿，营级开始同情起奶奶来了。毕竟她年纪大了，毕竟她养育了自己这么多年，毕竟在营级心中，奶奶对她总是关心呵护的，尽管自己并不确定她是不是自己的亲奶奶。营级想到这儿，不由得起身推开房门，蹑手蹑脚地走到奶奶房间的门口。夜深了，奶奶房间的门却是虚掩着。他走到近前，忽然听到奶奶在抽泣，而且听得出她非常的伤心，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什么： 为什么还要选择我们？为什么还要让我伤心啊？ 也许奶奶做什么噩梦了吧？哎，可能奶奶是真的老。 营级没有推门走进去，他小声嘀咕着，慢慢退回了自己的房间。看着越长越大的圆圆的橙色果实，营级在想，这接下来该怎么办呢？现在每天夜晚果实都会发出声音，而且这声音越来越大，这时候听起来更像是一个沉睡的人所发出的重重的鼾声。难道说这种子结出的果实有生命吗？这一天夜里，营级像往常一样看了看那个橙色的果实，听着它发出的均匀的鼾声，自己也迷迷糊糊地渐渐睡去。梦里那个橙色的果实突然停止了鼾声，接着

他老人家已经闭关快50年了。 听说这次出关并不是我爸他们举行仪式请出来的，说是近些年经常有人在后山捣乱，震塌了他闭关的洞穴，我看把他气得够呛。 英吉听着心里咯噔一下，这说的应该不会是他吧。可他转念一想，自己练拳的时候虽然总是击打山体岩石，但并没有什么效果，只是有的岩石开裂而已，要是把山体里面的洞穴震塌，那得需要多大的力量，自己哪行啊。这个说的一定不是自己。这样一下他的心就放下了，至于自己已经吃了果实的这个事儿，他什么也没说。学校老师替村长传话，要求大家明天带着原力果实到村长家见长老。看来村长已经知道大家手里的原力种子都已经结出了果实。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魔幻连载故事《拓荒少年》，制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节目制作中心声音工坊。 大家好，我是声音工坊的录音师乔峰。今天来到声音工坊的是一位男同学，他叫做董秋实。他演唱的歌曲是一首传唱度很广的英文歌曲 You Raise Me Up。 You Raise Me Up 这首歌的演唱难度是比较大的，前后一共有2次声调，对于音准控制和音色变化的要求很高。那么董秋实同学能否将这首高难度的英文歌曲演唱好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When I am down and know myself so merry, when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burdened be, then I am still and wait here in the silence until 附中翠微学校初一年级二班的董秋实。我在5岁的时候便开始学习音乐了，就这样我从1年级到6年级一直在弹钢琴，逐渐成了我们学校合唱团的钢琴伴奏。我在升入中学之后，吴老师是我合唱团的老师，我就成了医生部的一个团员。逐渐呢，我发现我对唱歌也略有天赋，于是我便开始在吴老师门下学习唱歌。这样音乐就成了我的兴趣爱好。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ork on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悠扬的山村，晚风吹送天河的星啊，回路绽放山鹰魂。回路长